Thank you.

戎马半生，人情深浅我怎能不知，只是男儿立当一身许过，哪里还顾得许多。 好，参见将军夫人。 陈将军如此匆忙，莫非先君招募有甚事端？ 三千军士俱已到奔齐。啊，将军，实才听人言道，请前去投军，大臣特来相劝， 确实为我 将军呐。至今骑士们中一脉单传，倘若疆场之上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断了其家后代相焉？到那时，将军怎对得起骑士们中历代列祖列宗？将军常年征战，伤病在身，老来哪顾堂前侍奉？将军此时万万使不得。 陈将军呐，征途艰险，激光焉能不清，沙场无情，其谋怎会不明？只是你们放眼望去，我这帐下三千兵将，哪个不是爹娘所养，父母所生？我疼娇儿，谁疼苍生？我护娇儿，谁护大？ 孩儿记下了，娘，我练兵去了。

趁机参他一本，管教他戚继光罪责难逃。 将军，你的枪法越发的精 斩了。 叔叔承让。 继续查我们。 哦。 Thank you. 接接百杯将士送，

的是夜观楼。 再请听《闹酒》这场戏的西皮摇板快板。 Thank you.

杨十五你早受你千岁舍弃 哪一去同

藤索对，天子灵 无姿态， 公子的芳名

见赠与，谁知他妇女两条心，舞到黄连扯把草，谁知沙土白黄金，难真得我是真心意，我岂能留他一片心。常言道，红尘只是三分妄，碧苦浅泡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官，自生自灭不自信。我敢与他真心讲，比比他心是我心。啊！我的烂真下流。小姐一片心啊， 与你两家早联姻，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送一祝啊是文内事。 家门的夫，你无子女几人亲？自从我无生亡故，欲遭大祸烧家门。母子忙才起身，家贫挑三顾光阴。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为路上引人啊都太冷是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关天落雨关天晴女婿将放挑三马有无骑马来有成为家找来我娘亲必先太师要拉魂把子哈子给秀英从此两家就断了亲 相公啊老夫妻听了婚

群英才，他朝秦谋处心难改，正配你天子门生官员才。他被万岁知道了，将长元公贬下了凤凰台。那时君你功不成名不居，辜负你十年欢畅，发心苦必得再向堂前做成龙，与林子小姐配和戏，相府门庭同是黑，青云路早为你准备，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则难在长远公啊，你错过机会要 就是你的父亲啊， 妈妈 无不知谁哪里生的，才生下你这个说门八五的子孙。你娘娘用人不可再接千金，尽苦不靠你万苦再得下苦。世间你迷恋烟花女子，今晚想娶她为妻。你把我城门放走，死于红地界。我城门请他断家教子孙，思想理你听得等。我为人一生独断者，时时苦也得归程。长寿数载令繁明， 侬快意个快到西啊呀，快到东，西苦头快得是红啊呼呼呼。媳妇侬三番不离伊，伊是上月不租要去湖上租，各种就叫严世宝啊。侬、啊、爷、啊啊、娘媳妇就有好。

那玉钗拿去， 包裹玉簪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哎， 公公你，哎，欢迎是欢迎是，我与这位大姐极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白银看着马花跳，马花跳，叫声董玉妹，你听之，你大姐。婚配欢迎你做红梅，做红梅呀， 这件事来真稀奇，真稀奇呀，哪一老丫木头能把花变，莫不是苍天爷有成。莫迟疑，终身大事非儿戏，大姐待我情好，你何苦要做我穷寒妻，我尚无片瓦遮身体，小寸土里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动手机。 是忠臣夫妻，人情是海枯石烂，我一片真心永不离。 来来来，女儿人快快拜天地。我要告辞了， 送公公。 免送。